据南朝鲜同胞报报道，有一出反映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关东大地震当时所犯下的屠杀朝鲜人野蛮行为的话剧，6月3号在日本的神奈川县横滨的某一家剧场上演。写作并指导这出话剧剧本的日本人说，他是参考父亲的日记和历史记录来创作这出话剧的，为的是让新一代清楚地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关东大地震当时屠杀朝鲜人的野蛮行为真相。